就是为你绕圈圈，就让我这样吧， 可不再多一点，可以给你幸福，也让你算是一厢情愿， 再多一点，可以爱你一起闪电， 也让你算是时刻的晕眩， 我怎能不落于悬，拥抱你在心边，爱一天多一天，心底知道我多么懦弱， 多么害怕失去你， 快快快快将所有时间全部都借给我， 要多一天多一天，在这天上人间， 都知道啊，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以前的英文缩写呢都是 WTO， 其实还有一个世界公厕组织也简称 WTO， 是一个关心厕所和公共卫生问题的非盈利组织。听完了这个冷知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邓紫棋为我们带来多远都要在一起。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想看你看过的小说，我想收集每一个，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，不想错过每一个，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，未来何从何去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最有，我却更爱你，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永远爱着你，爱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 此时7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圣空音乐的声音。 听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这里。群山巍峨，夜水萦绕，夜屋竹阁掩映其中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；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宁府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宁府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在上面你的经历的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。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呢，来自歌神张学友，叫做《我只想唱歌》。这首歌描述的是张学友喜欢唱歌，一辈子都只想唱歌的心情。张学友特别找来了香港的创作人林若宁操刀谱写歌词，歌词当中写着：我只想唱歌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，管他是谁的歌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，从1-2岁唱到了80-90岁，歌唱是呼吸和生活。贴切地写出了张学友对歌唱的钟情，歌词呢还加入了许多张学友的代表性的歌名，一起来听这首《我只想唱歌》。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，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，不论是友情的还是亲情的，喉咙被震动过，更能够满足我。藏太多人间的耻辱，有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，有时候藏问你有一天寂寞，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突破。歌手偶遇那一首歌，纯粹命运的家伙。我只想唱歌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，管他谁的歌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。我只想唱歌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，穷尽一世唱的不老厕所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。也是一种企图，总要跟10年前的一样不错，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，记录下我继续为了谁而寂寞。童年时那一首儿歌，在人生地目前那一首离歌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，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。排行榜上每一首歌，写下潮流的段落。我只想唱歌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，管他谁的歌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。我只想唱歌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，从爱火化藏的头发乱了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。 快乐，从来不必说什么，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，我不唱歌能干什么？ 泰国的首都曼谷名字十分有趣，全名呢共有41个字，是世界上名字最长的首都。中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呢，天使之城、宏伟之城、永恒的宝石之城、永不可摧的因陀罗之城。世界上赋予9个宝石的宏伟首都快乐之城，充满柱像似统治转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，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毗湿奴建造的城市。好的，了解了曼谷的首都，我们再来听这首歌，来自张惠妹，我最亲爱的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乱养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喜欢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，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就不怕孤单，我

别在你身边。我等待下一刻将相遇的精彩，只等你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是你转的同一个频道，因为我的幸福坐标，我慌不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，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更美。 有无限的快乐，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给的爱多么纯粹，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爱是直达的路线。 这里就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在思考的场景六夏天。继续分享的歌曲呢，来自吴亦凡，叫做《从此以后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吴亦凡的献声不仅将他对角色夏木所诠释的情感注入了歌曲当中，也将夏木对雅望的那种不敢言喻、爱而不得的感情流淌于歌曲的旋律之中。整首歌呢，曲风非常的清新流畅，旋律温婉抒情，朗朗上口，清新的诉说出了电影当中夏木对雅望执着守候的心声，伴随着吴亦凡的低吟浅唱，深情款款，感人至深。一起来听这首《从此以后》，来自吴亦凡。 夕阳的背后，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，回家的归途，有谁在默默等候，想给你快乐，不懂怎么温柔，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，哪怕一秒也足够。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，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。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，松开手，我心才会好过。只想你快乐，哪怕不是因为我，不用难过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愿意为你守候。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，你已刻骨

加速时间，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你。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陈奕迅，叫做《娱乐天空》。歌曲走电子音乐配衬 dance song 的鲜明节拍。歌词说的是，娱乐圈的工作人员面对着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，其实和一般的工作分别不大，一样要面对现实和理想总有出入。还因为是公众人物，反而少了一些个人的自由。虽然作品充斥着无限的自嘲，但也不乏积极的能量。一起来听《娱乐天空》，来自陈奕迅。 心事的缓慢，欲望难多深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。阳光多灿烂，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，欲望难多深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。 起来的钟摆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，爱不及时放弃爱，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不要怕伤害。 Oh baby sorry， 你是偶像爱的，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。 自由行驶的缓慢， 装着一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也许是啊，成熟的不够快，眼看着乐趣变成了负担，表现 知道吗？丘吉尔每天抽15到16根的雪茄，最多一天呢抽掉了30根的雪茄。有人统计过啊，丘吉尔一生抽了3000公斤的雪茄，而且呢，此记录至今还没有人打破哦。这么多的雪茄得花多少钱呀？不像夏天就不爱抽雪茄，爱红颜。一起来听何元斌带来《红颜》。 千株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，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就像流入一些是纯纯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。 你是 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，天有多长，地有多小有多一些是纯纯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啊。

交错的时空，一分一秒不安的等候，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用尽我所有心思得到我的求救，许多话说不出口，文字让人更加迷惑，祈求上帝帮助我，一个拥抱就足够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握着你是我的手，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，在我面前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。期待有你落空，一分一秒都是种错过，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用尽我所有理由，你怎么能收到我的礼物，许多话说不出口，你自然我更加笨拙，祈求上帝帮助我，我不是因为冷漠，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握着你是我的手，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，在我面前，多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远在天边眼前，伸出手就能把你拉出身边，在你身边的每一天，我的爱都会在蔓延，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握着你是我的手，在我面前的是你的笑容，我希望在你身边的，在我面前，我希望在你身边的是我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冬天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想和你分享的歌曲呢，来自林俊杰，叫做编号89757。这首歌非常的耐听，整体感觉呢比较和谐。歌曲讲述了一个很老套的故事，唱的是机器人爱上了女主角的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不过作为歌词出现，依然呢很有新鲜感。问题出现在编曲上，这首歌的编曲啊，给听众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歌曲当中有树，树中有歌，数字带来的扑朔迷离，营造出了一种意境感。一起来听到编号89757。 你把我刺到的那一天，我睁开眼，见了你一面，人就像是一自动软件，我属于你， 没有期限， 所有你所有的甜蜜，绝对窒息，就像针度机密，我的动感就是发自你，像天如地，如影随形无敌。好吧，就记不记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发热泪的惊喜，这是个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。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秒钟留下开车的你，然后又不怪我念的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珍惜，也许你那一度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必烦你。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眼泪不要清醒， 十秒钟你刚结巴，想问你怎么就有下台，想对你 要不要不快， 我念的就是你寂寞，我陪你 担心， 要是念的挺突然，我生命不知不觉出没， 我爱着你， 我喜欢别的不由自己，而我绝对不给你走。 中心